039。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4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00，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大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在北京城市广播，我们每天22:00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听听 FM 找到今夜思雨时收听我们。在北京，您可以通过广播频率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的今夜思雨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嗯，董老师，一位女士在问哈，她说，丈夫出轨了，孩子呢是5岁，儿子。她说我现在呢就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在委曲求全和潇洒离开当中挣扎着。要说委曲求全呢，当然发现他出轨之后，我们谈了2次，他呢也表示他错了，他说他是一时糊涂吧，出轨的是他的一个过去初中的同学，又联络上了，所以出轨了。他说每次呢，他心里也很受煎熬，想着儿子，想着我，自己也在道德上做了无数的纠结了。他说那么我看到他的态度呢，还是有诚意的，但是我这个人啊，个性就是这样的，就是属于那种容不得沙子的个性。我很多次都想过这个问题，比如说在手机上读到别人有出轨的信息啊，一些消息啊，一些微信啊，或者是看到这样的故事啊，我都在对我自己说，如果有一天发现我丈夫出轨的话，我一定会潇洒的离开，我不会苟且和他过下去的，因为我不允许我心中那么珍贵的爱情遭到这样的践踏。但是当我真的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却犹豫了。潇洒离去其实并不难，我自己有工作有收入，家人也对我很好，那么我相信我自己是可以过下去的。可是呢，我真的是舍不得一手建立起来的家，还有这么多年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自己觉得内心挺强大的，教育孩子呢也会有很好的方法来教育，所以即使是我面临着离婚，我觉得孩子和我在一起生活也不会有太大的缺憾，毕竟他爸爸还在这个世上嘛。我相信离婚之后我也能够和他爸爸有一个很好的相处，但是唯一让我纠结的其实就是那份不舍和不甘心。要说委曲求全呢，就是因为我觉得为什么他要这样伤害我，为什么他要这样伤害我们的婚姻。我们早就探讨过这个问题，当然也可能探讨的不是很深入。我以前就告诉过他，我说如果有一天你背叛了我，那么你就别想我再在你身边了。他说知道老婆，害怕呢。这句话是去年我们俩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聊天聊起来的，所以我觉得他是知道 我会有这样的选择，明知故犯呢？其实过去应该说我们两个人还是很平等的，可以聊天，可以交流，两个人平时也有很多美好的点点滴滴。我不明白他有什么理由要背叛我们的婚姻呢？所以我现在呢，就是在这种到底是可以潇洒的离去呢，还是在委曲求全中挣扎着。听你们的节目，觉得有些嘉宾非常棒，非常希望得到你们的建议。董老师， 遇到这种事情当然是一种就是一种不幸哈。然后被出轨的一方肯定会受到伤害，然后出轨的一方呢也会承受这种道德的自责焦虑，这些情绪会裹杂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所以刚刚出轨的时候呢，不管是这个哪一方，肯定会处在这种比较高的情绪状态里边。那么在这个时候情绪的缓解，不管是通过什么样子的缓解，可能就成了人的第一需要。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一般人都不会特别的理性的，哪怕是他在思考离婚之后，孩子我也能带，然后经济我也能支撑，我也可以去活得更幸福等等等等的，所以在这个阶段的所有思考我们都倾向于认为是为了缓解自己被伤害的那个情绪，所以他不足以形成去做决定的一个条件啊，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做的决定往往是不太理性的。所以我们对这种事情或者是这种案例，一般情况下是先要陪伴处理情绪，等这个情绪慢慢平复下来之后，如果再有这种像刚才他说的这种思考啊决定啊想清楚了，那么其实怎么选择倒不是挺最关键的一件事情了，关键是自己能不能先从这个情绪里走出来，把这种情绪对自己的困扰降到一个比较低的层次，然后再去思考做出决定。当然这个对于被伤害的这一方来讲挺难的，婚姻跟爱情它是个连续的一个关系的模式或者是什么也好，但是呢结了婚之后呢，爱情又不是让婚姻在一起的唯一因素了，有太多太多的因素，孩子啊，经济啊，还有包括他自己说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对这个家的建设呀。所以如果出现这么一个因素，然后导致这一切都坍塌的话，很多人心里就会有那种不值啊，然后各种的不舍，有这种不值和不舍，他会变成特别强的愤怒。这时候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哪儿呢？就是被出轨的一方，他会站在这种正确的位置上，或者是说道德正确的位置上啊，这个呢是有好也有坏，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可能虽然我们受到了那个伤害，但是我们在道德上还可以是立得住的，坏处是什么呢？我发现就是很多人因为就是站在了这个高度上，一冲动，觉得自己有理，做出了一些真的可能是不太理性的决策。所以我们还是建议这个时候先处理情绪，那些认知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还不太重要，还不太重要，就是我们现在经过各种互联网上的学习也好，听节目也好，对这个婚姻两个人的关系出轨等等等等这一切其实都有了比较科学的系统的正确理性的这种认知了，很多人都有了，就是讲起道理来大家可能都 会讲一点， 都会讲一点，但是这个真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还是你自己现在受伤害的这个情绪，当这个情绪消退处理好差不多之后，你再做出决定。你比如说这个，我想好了，我明白了，明白什么呢？我明白他为什么出轨了，他这个出轨意味着我们的关系出了什么问题，那这个问题我们还能不能解决，想不想解决，能不能解决，如果这一切都想明白了，其实不管你自己出去有没有经济基础或者是怎么着的话，你选择离婚可能都没有错误。也就是再反过来讲，我觉得不能把对方出轨还有这个我有经济基础还有就是我自己出去之后带着孩子也可以过得不错作为决定离婚的充分理由。我是这么来考虑这个问题的哈。所以反过来还得处理情绪，他可能会经历不同的几个阶段， 对， 愤怒、麻木、压抑、闪回，然后等等等等，大概是反正有的人三个月、半年、一年多的都有， 对， 各种不一样，这个时候还取决于先生那边的态度。 先生如果是一直在认错弥补，然后他俩又有这种比较理性建设性的交谈，可能会快点。但是有的时候先生也会就是一比如说一开始认错然后有弥补，但是男性思维和女性思维不一样，男性觉得认错了弥补了这事你别提了， 就过去了呀， 就过去了啊、你反复提就没意思了。但是女性不是，女性在情感上过不去的时候她老提，她老找事儿，加引号的哈、找事儿提，她是为了释放自己内在的这种伤害和确定自己的不安全感，这个时候才是最纠结最难缠的时候呢。 你往往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可能也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很多可能性哈， 可能性、 比如说这个因为矛盾，因为大家的不耐烦，因为大家的失落，因为女方可能会觉得我又提这个事儿怎么了，你不知道我受到了多少伤害吗？ 对对对， 我提的时候你应该知道我心里面是很难过的。 对， 男方可能会觉得你怎么又提这个事儿，我都已经向你道歉了，我已经告诉你我错了， 对， 还要把这个事儿拿出来说， 还提。对， 那在这样的时候如果一旦处理不好，可能这个阶段就是一个比较危险的阶段。 没错没错，所以我建议把这个值不值这种思考是否离婚的方式切换一下。有时候真的不是值不值的问题，有的时候是当你情绪消退下来之后，你会发现你思考的方式都不一样了。 对， 如果你真的能想明白这几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再去思考离婚。就是第一个，先把情绪消退下来。怎么消退？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式。极不建议的是通过跟老公的闹和纠缠来消退，并不是说你不该跟他闹。你该跟他闹，他做了伤害你的事儿，你就该收拾他，对吧？这个没问题。但是呢，你跟老公闹的时候，你选择的这个消解情绪的办法不太对。因为就跟我们就刚才说那个情况似的，老公一开始可能行，接下来可能也还行。 对。 但是在一段时间他又不行了，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什么呢？你就会觉得，哎，你看他这人又开始怎么着，又开始怎么着了。你会因为老公的错误而变得对这段关系、对老公的表现要求的特别的苛刻，就会变成一个什么局面呢？有的时候就是我是完全正确的，老公是完全错误的， 对。 那么在以后的婚姻生活当中，就要完全听我的，其实这个延续了一个什么呀？延续了你或者叫极端化了你们两个原来婚姻当中的那个问题，反倒是掩饰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出轨可能是把婚姻当中的问题呈现出来了。但是解决不好凑合着过下去，可能又把这个问题给极端化，会给掩饰了。 对， 将来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问题。所以第一步是情绪消退，但最好的选择对象不是折腾老公。可以是咨询师，可以是闺蜜，也可以是有的女性很独立，她这段时间可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 工作上了， 工作上，然后慢慢的把注意力转移开之后，人不就理性点了吗？她会去想，会去看，更客观的看这个问题。然后呢，再想一想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婚姻当中的出轨，然后出轨之后你们都做了什么，然后如果发现了导致出轨的这个，一定是有一个原因的，不单单是道德原因，也不单单是大家普遍说的生物本能，比如现在好多人说男性嘛，他的生物本能就是怎么多指向的， 这是 一种说法， 现在的一种说法， 对，还有一个呢，就完全是道德上的，但是就没有人去考虑关系，它是互相互动和促进的，关系当中出了问题，其实两个人都有问题， 是的， 只是目前先生用这种自己犯错误的方式把问题呈现出来了，就千万别站在道德制高点和那个完全正确的位置上，这样不利于思考。然后把情绪缓解下来之后，接下来就要想一想，我们愿不愿意去这个把这段婚姻再共同经营好，怎么办，这个时候到怎么办的时候是两个人一起想办法的时候了。我经历的一些这种类似的事件当中哈，当然有一部分就离婚了，有一部分就凑合了，那极其不幸福，还不如离婚呢。 对， 还有一部分确实也是经历过波波澜澜坎坎坷坷，解决了，解决之后两个人的关系会更好， 对， 更稳固更好，所以有这么几种可能，但是所有的这些事情基本都是经历那个过程， 对， 强烈的情绪，然后非理性的处理方式，紧接着就开始，如果有其他力量介入，要么就走刚才我们说那个离婚的方向，要么就是凑合过，要么就是好好建设又过得更好，当然我们希望是走那个 好好建设过得更好的方向。 嗯，所以看来无论如何，如果遭遇了家中出轨的这个事件，不要在短期内做任何决定，要给自己时间，情绪上的一个恢复， 对对对。 董老师，下面是一位男士，妻子出轨，老婆出轨，我自己的朋友好兄弟，一年多的时间，而且在我家还生出了私生子，坐完月子以后才告诉我说这孩子不是我的，也是生出来才知道的。他还说他爱我，让我不能说出这个小孩不是我的，让我瞒着所有的人。他说好好和我过日子，这样做真的深深伤害了我，我的父母，也伤害了见证我们婚姻的所有亲人。我的做法是我已经果断的离婚了，但是我却无法释怀。我那么爱我老婆，而且我对我兄弟也很好，现在出这样的事情，我几乎是疯狂崩溃啊，或者说自己天天像行尸走肉一般，我该怎么办呢？我和老婆还有一个5岁的女儿，老家我父母带，在读幼儿园，一直到现在半年多了，离婚的事情我没有告诉女儿，我一直自己扛着，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情绪该如何。 嗯，最亲密的关系伤害起来往往伤的是最深的，你看又是自己的太太，又是好的朋友，这个是任何一个人遇到类似的事情，可以说那个伤害指数都能到这个100% 顶点了， 顶点哈，八九十甚至是就超过顶点了，是吧？ 对， 他还能如此去这个理性的思考这些问题，并且给我们去发这个信息哈，已经不简单了，在我看来已经不简单了。他可能更多选择了一种自己扛、自己担、自己慢慢消化的这个过程。所以第一点呢，我希望他能找一个出口。这个出口不能是朋友，因为他肯定是没法跟朋友说这些事情。 对。 这个出口最好还就是个咨询师，最起码，他能保密。最起码，他对你的经历会有共情。再一个就是。他可能是非评价性的，能站在你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当你把这些情绪释放出来的时候，慢慢的再恢复自我建设，他极有可能会影响到他对朋友关系，和亲密关系的看法，他可能认为这个朋友关系和亲密关系是不安全的，极度影响到了自己的对于关系的这种安全感，所以他需要什么呢？他需要一个。这个咨询关系，来帮着他去梳理这些事情，并且重建他对关系的信任。我们能够理解他的遭遇、经历跟感受，但是我们确实无法通过节目当中的几句话给他实质有效的帮助。所以希望他能去，既然能求助于我们，我相信他也能求助于专业的咨询师，来帮着他走出这段经历所带给他的这个困扰。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说，我说我是女性哈，32岁，现在呢已经有2个孩子了，带2个孩子非常的辛苦。我从小呢就在单亲家庭长大，所以呢我比别人缺母爱，那么我对孩子呢就非常非常的在意哈，孩子的点点滴滴所有的细节都是我自己要操心，所以现在呢我就是在一种煎熬中，因为我还在上班，我还在工作，但是孩子呢我又要操心啊，家人呢虽然在帮我照顾着孩子，可是我总是不大相信别人的照顾。比如说我父亲吧，他是又娶了一位女士，现在孩子也称为姥姥。他呢挺善良的，也会帮我带一带，但是我不是很相信他。最重要的是他不能够按照我的方法来带孩子，他有他自己的方法，我又不能够总是和他生气抱怨。婆婆也是这样的。婆婆也会搭把手帮我带带孩子，可是呢婆婆有她的生活习惯，老人的很多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包括教育孩子的一些理念，我都看不惯，也会有矛盾。所以呢我每天都在这样的煎熬中，要么辞职回家带孩子， 可是我听了你们的节目了，我听得出来，其实你们真的不太赞同女性为了孩子牺牲掉自己的工作，完全的回家，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可是呢，不回家的话，两个孩子怎么办呢？我怎么样能给他们像我小的时候缺失的那些母爱？我觉得不希望我的孩子再缺失，所以该怎么办呢？好纠结的妈妈哈， 很纠结。 嗯， 小时候女性哈， 嗯， 如果小时候自己母爱缺失的话，自己又很在意， 嗯 啊，所以她在自己有孩子的时候，可能会有过度补偿，啊，就会对自己是不是个好母亲过度在意， 对， 啊，孩子成长的是不是健康顺利过度在意，这样就会导致自己敏感，然后就会要求孩子的其他这个照护者、关照者，关照者，这教养者啊， 嗯，对 啊，要符合自己的这个期待， 对， 按照自己的方式来，一旦跟自己的期待不一致，他自己就会焦虑，所以这个更多的还是这位女士自己的问题， 嗯 啊，然后把这种问题转移到孩子身上，形成了这种过度的担心， 嗯 啊，反倒是这种过度的担心，有可能真的还会影响小孩， 嗯， 因为这可能会带来溺爱。或者是过度的控制，反正对孩子不太好， 嗯， 所以我建议这位女士，第一个正确的认识到自己对孩子的态度或者对孩子教养的这种敏感跟自己有直接的关系，并且自己的原因可能还甚至能占到60%-70%， 嗯， 剩下的才是真正教养孩子的原因，这是第一个她要做的，从认知上要了解到。第二个，她反倒是要在精力上，我们并不是说女性回家全职带孩子不好， 嗯 啊，我们只是说在精力上你要做适当的分配，不要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照养孩子上啊，这个反倒是不太好了，过度的投入就会引来过度的焦虑，有时候效果反倒不好。适度的投入所带来的自我感受以及对孩子的关照是好的，这是第二点。 嗯， 第三点呢，就是学习一些科学的教养知识，啊，当学习到一些科学的教养知识之后，你就会依照这个教养知识来修正自己在照顾孩子过程当中不足的地方和过度的地方。啊，这样对他也有帮助。再反过来讲，其实我们每个人小时候都受到跟父母关系、生活环境、教育环境、成长，总体来说就是成长环境的那个影响。但是我们并不是完全被动和受影响的。 嗯。 啊，我们在这里边有一定的主动性，我们就会发现，原来做过一个项目，跟就是什么样子的父母才是优秀父母。 嗯。 我们就发现一点，就是对孩子适度的关照。 对孩子适度的关照， 特别是3岁以后， 嗯 啊，3岁之前可能无微不至，啊，3岁之后呢，对孩子适度的关照，自己比较轻松，啊， 对， 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呢，掌握比较科学的教养知识，但是也别太多。我们发现这父母的教养知识太多也麻烦， 嗯 啊，就跟那个弄了一尺子到处量一样， 对， 是吧？ 对， 哎，所以你看，什么都是适度，什么都是适度，自己轻松了。然后对孩子的关注适中了，教养知识适中了，这样孩子他才有空间成长。 嗯 啊，要不然的话，孩子也没有空间了。所以我建议他可以从这几点上去做一做。第一个就是了解到自己的担心啊，其实是跟自己的关系更大。 嗯， 跟他现在跟孩子的教养关系不大。第二个呢，就是适度的精力放在孩子的教养身上。第三个就是学习一些教养孩子的知识。这三点呢，可能能减轻他的焦虑，让他有对自己的这个现在所困扰的事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嗯 嗯， 还有一位女士也是有类似的一点困扰啊，她说有了孩子之后吧，现在真的是觉得挺崩溃的。产假过后马上就去工作了，公司的事情特别的多，还要加班，晚上把孩子哄睡了，自己还要再去忙自己的一些事情。而且呢，夜里边还要起床2次喂奶，这样的话呢，就是严重的缺觉，严重缺觉。所以呢，这个妈妈和婆婆呢，也在轮流的帮着带孩子啊，但是觉得没有自己的时间，就变得特别的烦躁，就看着老公不顺眼，因为老公也是每天要加班。然后呢，是这样的，她要有时间呢，她会睡懒觉，睡到中午，比如说周末，通常她都是这样的。下午呢，她就想着出去。什么自己打个球啊，和朋友约着出去玩啊，晚上在家里呢就看看电影啊什么的，就是他不伸手帮着带孩子。 我会冲他发脾气，希望他帮忙。但是你冲他发脾气的时候，他会帮你一下；你不冲他发脾气的时候，他能不做就不做。婆婆呢，反倒觉得有点怪我。婆婆说，她年轻的时候，她一个人带孩子，那么她觉得我也能做到啊。我现在觉得特委屈，我就是觉得怎么带孩子这件事上，男人都指望不上呢？ 男的确实在这方面要弱一些。 对， 是吧？ 嗯， 现在女性确实不容易。你看，这个白天上班的压力跟男人是一样的。 对， 公司不会因为你是女性，带孩子就给你多宽松的环境啊。回家之后呢，还得先照顾孩子，然后哄孩子睡着之后又得加班。 嗯。 然后晚上可能三四点钟孩子又醒一回， 嗯， 醒一回也不是立即睡啊，有的孩子还闹一会儿呢， 嗯， 所以整个就是好像在孤军奋战，又没人理解，旁边看着一个人还玩游戏踢球， 那当然生气， 哎，当然生气了， 嗯， 又加上睡眠不好，脾气也不会稳定，所以对先生发发火，我觉得这个属于正常的。啊，没关系，该发就发吧，只要先生能够理解就行。这是一个，再一个，反过来讲呢，如果我们看发火的目的，如果发火的目的纯是为了缓解情绪哈，那只要不伤害关系，那就无所谓，就缓解去吧。 嗯、 但是我觉得这位女性她发火的目的是希望孩子，希望这个丈夫能够参与到这个对孩子的照顾当中来。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用发火的方式，往往达不到目的。 嗯， 啊，你可以用这个邀请啊，或者是商议啊等等这种方式来跟先生谈。但是，往往我们出这个主意的时候，很多人会讲，跟他说没用，说好几遍了。 嗯， 这时候你就要连起来说，连到什么情况下说呢？就联系到你老对他发火这件事上，就是不用，有时候不用讲道理。他说，你看我有时候老对你控制不住脾气。啊，发火！其实我是希望你能来帮我照顾一下孩子。 对， 哎，从这个角度说，先不要指责性的说，比如说孩子又不是我自己的，你这出去打球又是看电影的，我自己就这么弄弄弄，指责性的说会带来这种反抗。 嗯， 本来是，比如说先生可以能理解到，也愿意产生一些照顾孩子的行为，反而倒是这种指责性的说呢，就导致先生就。顶上了就不做了， 嗯， 所以到最后就形成了慢慢把自己真的就孤立起来，成自己照看孩子了，情绪越来越不好， 嗯 啊，所以这里边的点也挺简单的，简单在哪儿呢？就是如果我们懂得去有一些需求的时候，懂得去表达沟通和达到目的的话，可能很多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 嗯 啊，其实挺清晰的，就是照顾孩子累，没人帮手嘛， 对 啊，这时候我要是会邀请老公帮手。就 OK 了，但是我们 好很多、哦， 好很多。但我们脑子里老有应该， 嗯，就是你应该帮我，你还非得我说你吗？ 没错， 对对对， 就容易吵了。 对，所以学着这样处理一下哈、嗯。这个阶段可能也确实是人生当中比较难的一个阶段，因为孩子还小。 没错。 好，谢谢董老师。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너겹다이제니다디이예一开始我没发现天使降临在身边，第一句台词是哎呦我的天，耳朵红到了指尖，还要假装看不见，应该没人听到我的呼吸声， 世界的假戏耍转得那么认真，隔壁这怪难笑， 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聚同道，行致远，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 关注幺零三九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4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交流各种情感问题，如果您也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思是私人的思，私密的私，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在您的手机微信中可以搜索这个公众号加入我们，大家可以有情感问题提出来，我们在广播节目中来讨论。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一位女生说哈，说我遇到了一个被别人称为渣男的那种男生吧，因为我的前男友呢对我挺冷的，高冷型的。那么和前男友分开之后吧，我遇到了这个男生，我一下子就被他的殷勤打动了，他真的是对我挺好的哈，而且呢，他自己家庭条件不错，平时带着我吃喝玩乐什么的，还给我买一些什么东西，衣服啊、口红之类的。他比我大很多岁，他今年已经快40岁了，大概还有半年吧，而我今年呢是26岁。一开始呢，我也觉得年龄差很多，但是他很懂我，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觉得被他服务得非常好，因为他非常知道我想要什么，想吃什么。开始呢，我就觉得他肯定是很喜欢我，因为我年轻，我也漂亮，对方都人到中年了，而且相貌也一般。可是没多久，我就会发现有一些苗头，这些苗头就是他可能和好几个女生都维持着这样的关系。一开始我以为我们俩是在谈恋爱，他总是跟我找一些理由，比如说他说要加班、要出差，和朋友要谈一些生意上的事情等等，该在约会的时候不约会。开始呢，我还表示体谅，后来我就多留了一个心眼，才发现不是这样的，可能他同时交往了不少女孩子。于是呢，我就和他谈了一次，我对他说，我希望发展的是一份恋爱的关系，如果你是和我在谈恋爱的话，我希望是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个关系中，如果还有其他的关系，那么我就不加入了。这时候呢，他又开始百般的哄我，他又告诉我说，其他人其实都并不是最重要的，当然我还是最重要的。想一想哈，一开始我就相信他这样的话，或者说我是愿意相信他这样的话，我就一直留在这份关系里，留了1年多的时间。慢慢的，他已经没有多大的兴趣哄我了，而慢慢的在这个关系中，我每次看到自己被忽略、被伤害，我就开始跳起来反抗，和他闹。可是随着时间越来越长，我越来越发现，我明明知道他是一个渣男，但是为什么我就是不甘心和他就这样分开呢？好像一开始还有决心，到现在越来越没有决心了。我特别希望他能够从那些人身边回转过来，就只有我一个人。可是我并不知道我的这个希望是真的会有这样的结果吗？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我没有办法了，所以我才来求助你们。 嗯， 这是一种期望跟寄托，反衬出来的是自己在情感这方面心里的成熟度不是那么高。然后第一段感情男朋友是高冷的，所以第二段感情呢对第一段感情形成了一个互补。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第一段感情的伤用第二段感情来治但是这个本身可能也是个小问题哈。但是我觉得更核心的还是我们发现来信的这位朋友在感情当中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的过多了。有发现问题的能力，但是没有去解决问题。他所有的问题的解决都是希望对方的改变，但是自己又没有在这份关系当中做什么。所以我们给他的建议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受不了这段关系的话，先从自己选择分手开始。就是我听他的意思，还有点等着别人变，要么等着别人分手。 对呀、 啊，是吧？那种感觉。你如果真是如此的话，你可以先选择从跟他分手开始，哪怕是先暂停这段关系呢，就是我也喜欢你，觉得你也不错，但是我不能接受你这种脚踏 N 只船的这种做法，所以我先跟你停掉这个关系，暂停掉，等什么时候 OK 了，你愿意回来再我们再说，所以先主动起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真的还得要学会一些经营情感关系的这种技巧。如果没有技巧的话，我们可能只会有一个简单的判断，就是第一个这人对我好不好，这是第一个判断，如果对我好就行。第二个，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束手无策，可能就是期盼着对方能够知道，我把问题指给你，我把我的意愿告诉你，然后我就希望你能改。在关系当中好多不都是这样吗？就是我看到问题了，我把我想要的告诉你，然后我就希望你能改。但关系它是个互动的结果， 对， 对你得做一些事情啊、你得让对方不能去做这种事情，你得让对方愿意把更多的焦点和精力放在你身上。当然我们这么说就有点指责他的意思哈，但道理呢确实是这个道理，他的感受我们是能理解的哈，这道理确实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从自己自主开始吧，然后慢慢的学会怎么去经营情感，处理情感当中遇到的问题，关键是要在情感当中独立和自立起来。 对，对，等着别人做什么样的改变，这样的被动，如果之前一直自己觉得是很难受的，受到了一些伤害，那么可能这种伤害还会一直持续下去的哈。 是的。 有一位男生在问我们问题，他说想问一下节目中的嘉宾老师，和女朋友在一起啊，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了，那么我们俩的问题呢，就是以前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女友还问过我什么时候我们俩结婚啊。但是后来吧，我就觉得女朋友对提结婚这件事情不积极了，每次我说到结婚，她总是说还没有想好。那么大约是在2年前，我是为了女朋友放弃出国的，是因为她坚决的反对。可是到现在感情好像越来越不冷不热，于是呢就在上周的时候有一点点不开心的事情发生，我就对他顺势提出，我说要不我们分开一段时间吧，大家都先冷静冷静。开始他是坚决不同意的，可是到3天他对我说，如果我想分开一段时间那就分开吧。于是我们俩就以分开的姿势各自回到了各自的住处。可是当我回去之后，我想问问他怎么样，突然发现他把所有我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我现在就想问一下，这是女生真的决定想和我分开了吗？其实我心里原本不是那么确定，有一些事情也并没有想好，只是觉得她不愿意积极和我结婚，而且说实话她也没有我们最初在一起的时候那么让我惦记，那么让我觉得可爱了。有的时候我在想，这可能是人情当中的一个规律吧，时间久了都会这样，进入结婚就进入另一个阶段了，可是他又不愿意走到另外一个阶段，我又能怎样呢？我该怎么办呢？ 我们有时候真的不需要太哲学的去思考一个问题，或者是我们可能看了太多的理论了，比如说人生就是如此，感情就是这样吧，或许怎么样才是更美好的，这种听着像哲学 其实是鸡汤，反正就这些东西对我们影响还是挺大的。 嗯， 它有时候呢能够把我们的困惑或者内心的痛苦升华一下，用来表达一下还是可以的，但是不注意解决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关注到你们两个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有没有办法，策略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挺现实的一点。你比如说我听他讲他们两个之间的故事，他们可能一直就有问题了，但是他们采用的方式是压抑和回避，就是在他们相互交往的过程当中是压抑不提，都发现不太对劲了不提，但是就会去试探，然后试探完之后，你比如说怎么叫是分手就叫试探，这男生准确来说，这男生说分手就是试探一下嘛，结果试探完之后呢，就成了回避了，就是人家也不理你了，然后你想找也找不着了，然后这男生现在又开始想，哎，他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女生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先别管女生是怎么回事，你先想想你女朋友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能把它泛化到女生，每个女生不一样，有的可能就真跟你分了，就希望你也别再找我，别再骚扰我，安静一段时间，咱俩就 over 了。有的可能就是生气了，你怎么跟我提出分手呢？他也让我生气了，用这个来惩罚你，证明他爱你爱的还很深，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你女朋友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 我相信除了这些联系方式，你应该还能找到他。不如找到他，好好谈一谈这四年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发生什么，吐露吐露自己的心声。有时候男的就是这样，你想什么都藏着不说，说了之后就觉得自己软下来了，弱下来了，其实不是，其实真正能够跟对方去讲情感情绪和内心真正想法的人是有勇气和有力量的，反而是婚姻当中当有勇气跟力量作为基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段感情就会好，这段感情就会健康，就会朝着那种建设性的发展方向去走。当感情当中的这种基石是猜忌和所谓的不安全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段感情就越走越蹩脚，往会制造出各种问题来，因为都不敢去爱，不舍得付出感情。那你说两个人在一起不敢爱不舍得付出感情，那肯定是将来出问题。那怎么叫敢爱，怎么叫舍得付出感情呢？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敢于去谈两个人关系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而不是说躲着。然后当自己有不好的感受或者自己做错的时候，也敢于去承认，也不是说去藏着。到最后藏着藏着可能算是尊严保住了吧，但是关系就丢掉了，对吧？是不爱了，当不爱的时候你安全感有了，就是我不付出那么多的时候我有安全感了， 对， 但是你就感觉这是感情就没味道了， 对 吧？ 你 反过来呢还会怨对方，说对方没有激活你，跟对方没有激情了，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自己要去动一动了。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正在播出。 一位女生说，我和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刚开始他对我很好，那时候即使是买了房子还贷款，那么也会给我买一些礼物哈。他对我真的是非常体贴，我自己都觉得我很幸运，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男朋友。但是呢，确实是仗着他喜欢我吧，我当时呢就比较任性，也比较作，比较爱闹小脾气。其实呢，我一直是个人条件很好，我属于长相应该是在男生眼里算是很漂亮的吧，女生眼里也应该觉得我是很漂亮的。可能出于这一点，我一直都是在和异性之间我自己觉得是应该受宠的。所以呢，那时候有的时候说话就有点嫌弃他，而且呢有的时候可能做得有点过分了，非要让他哄我，甚至和他会有一个星期不说话这个样子。他开始确实是很宠我，也很哄我，但是大概就在最近这段时间，我突然发现吵了架之后他不大爱哄我了。而且呢，一开始他是对我说，你别再这样了，这样我就没有耐心了。他越这样说，我心里边就越烦。于是 我作的次数可能就越多了一些。啊，几次之后，特别是从上周开始，我发现再和他发了脾气，那么他真的是不再主动理我了。我实在支撑不住，我呢会给他台阶，但是给了他台阶，他都不大愿意理我。现在我觉得他对我特别的冷，其实这个期间我也很痛苦啊。我很想收敛我自己的脾气，但是以前好的时候，我的那些小脾气是带有撒娇性质的，现在关系有点冷了，我的这些小脾气是真的因为我痛苦才发脾气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说我不知道在恋爱当中怎么才能合适的去表现。 哎，后头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个好问题啊，就是你在恋爱当中你有几把刷子，或者是几种方式去跟对方相处。你看这个女孩，我觉得她不是只会这一种方式，她是跟这个男生在一起更多的用了这种方式，就是撒娇任性。甚至是带有一些惩罚意味的对这个男生。有一点我们不能否认，在热恋期越是如此，感情越是紧密。这是肯定的。但是热恋期一过呢，就是并不是说你们感情没了，反而感情更深了。大家要把这个理解清楚啊，更正是因为热恋期感情不稳定，所以男生更殷勤。那热恋期之后呢，感情稳定了，男生可能就要发生自然转移。什么叫自然转移呢？就是他把这个把你追到手的这个第一目标变成了之后让你幸福的目标。他得挣钱。 对。 他得先满足这个物质条件嘛。 对。 并不是不爱你了，他是把你们两个当成一个整体，产生了分工了。才会如此的。这个要先理解到。这个理解到之后就得要求什么呢？女生你也得变，你得根据不同的阶段变换自己不同的角色和手段，加引号的手段。你要一直以来就这一个手段，你就跟不上变化了，你就不能与时俱进了。哎，所以我觉得这个女生现在该怎么办呢？我觉得我给她出个主意，可以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男生肯定对你还是有感情，也是在喜欢你的，可能他真的是拿你的这个方式他也无奈了。我觉得这个男生可能有种无奈，就是你有原来有那种撒娇性的脾气，到现在真的发脾气他不知道怎么弄。男生可能也没策略了，就算是你给他台阶，他可能也觉得下了台阶下一个没准下去是个地道，又掉哪个坑里了。 对 啊，所以男生可能会有点这种感觉和感触啊。所以我觉得反转一下，就是试一试这个女孩哈。你原来一直用这种要要要的方法，然后你现在是不是适当的给一点，然后让自己感觉成熟独立一下呢？就是能不能给这个男生一点点成熟独立的这种感觉，可能有时候剧情会有反转，事情会有变化。这个呢算是一个扰动。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你们的关系模式一直是 A 加 B A 加 B A 加 B， 就这个模式。 对， 你出 A 行为他出 B 反馈。你现在你还继续 A 行为，你发现 B 反馈变了。B 反馈变成了可能 B 减 C 了。没有那么活跃了。 对， 那你 A 也得变一变，对吧？你变成他减 C， 你 A 加 D， 你加一个，你多一点他少一点嘛，他不退一点嘛。你适当的加一点，但是呢别是变本加厉的加，是有一点新的模式，有点新的东西出来，他可能会感觉到，哎呦，他好像是成 不大一样了。就是你不能更作， 对对对对对对， 你原本你自己给自己定了个调子是作，那你不能是更作。 没错没错，对， 你可能要有其他的一个行为，也许你没有那么作了，你突然变得懂事了，突然变得体贴对方，体谅对方了， 对对对， 你甚至可能以前没有道过歉，你此刻可能有一些道歉了， 对， 是吧？ 对对对，他可能你们的关系又会不一样了。但不一样之后，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的去这个经营两个人的关系。作是有期限的，过期就作不了了。 对，有一位女生问一个问题哈，她说：“我今年呢是31岁，着急结婚哈，也着急谈恋爱啊，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男朋友呢，35岁。”两个人谈了2个月了，谈得很好。说实话，他相貌、个头，其他的方面，包括说话的一些感觉，很细微的一些动作，包括喜欢运动啊等等这些小的特点，我都是很喜欢的。但是两个月，一开始这不是什么都不好意思问吗？两个月了，也开始问一些比较私密的一些问题了，才知道没有房，没有存款，什么都没有。每个月的工资7000块钱，自己花大概就要花掉 7000块钱，因为自己在租房子，房租也很贵，剩下呢自己还要买衣服，还要去运动健身等等这些。他说完全花光。我也隐约地问了一下他父母是不是能给他未来生活给支持呢，他的观点居然是不靠父母，父母也给不了什么支持，父母也都是工薪阶层。那我现在心里边就很犹豫，人很好，可什么都没有。我自己是个女孩，我还比她多一点点存款，但是这个事情不能完全靠我吧。我父母是有心无力，即便是想给我支持，可能最多也就是10-20万的存款。那么我们的生活该怎么办啊？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好的，却因为这个现实的问题，我这几天啊情绪好低哦。 积极的方向是两个人一块努力呗，是吧？ 对、 这是最好的方向。但是呢，反过来讲，现实一点讲呢，也得看你自己的第一需求是什么。 对。 有的女孩挺清晰的，就是我需要，比如说两个基本条件，一个基本条件，这样的话她就好做选择。如果比如说你就是喜欢这个人，人是你第一位要追求的东西，后边的大家都可以努力，那可能就不是问题了。这个时候可能真的要反过来问问自己，这是其一。其二，也可以跟你的男朋友再处一处，谈一谈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呢一谈就容易豁然开朗，为什么？有些男人善于给人希望。就是虽然他现在不行，但是你跟他越接触越久，发现一，他是个潜力股。第二个呢，他又对未来有规划有描画。有希望，这个时候你可能感受会不一样一些。但是生活确实是个现实问题，特别是在一线城市，很多东西确实不是一跃而就的。如果没有家里的一些帮助和支撑的话，可能要奋斗好多年，这个你自己也要想好。 对，我在这个我们的案例中也见到过这样的哈，像这样的男生，有一种男生他的态度就是，反正你看吧，我就什么也没有，我这个人挣的钱呢，我也自己都花光了，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你要是愿意和我在一起呢，那就在一起。你要不愿意和我在一起，那我也没有办法，我就是这样一个很现实的情况，我也不指着父母。 对。 有些男生他就是这样的。 对。 但是有一些男生呢，他可能是觉得，我现在这个样子是我一时可能没有办法，但是我知道我将来要成家，要养孩子，要担负婚姻，那我还得想办法，可能要更努力的去这个，至少要维持家里吧，要这个维持一份生活吧。哪怕我们不是买房子，我们也要住在一起。那么要养孩子，像这些，有些男生是会有这样的一些计划和想法的。 对。 但是有些男生是根本没有这个想法，就是你愿意和我过你就过，你看我就这样。 对。 所以你也得问问你自己哈。这样的男生我觉得也是不一样的。 对。 你要是你现在只是打听到了人家的这个个人的这样一些经济情况、物质情况，但是你是不是知道他到底对于他未来如果养孩子、养家，他是怎么想的？ 对， 是吧？ 对，问问他的想法。 对，你得问问想法了。 但问完你别不信哟，又是个问题， 是吧？好，谢谢董老师，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是一些情感问题。那我们的节目呢，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如果您的生活中也有相关的情感问题需要向一个广播节目来咨询的话，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或者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给我留言。今晚我们的节目就这样，明天再会。 不必检讨，我们说好记住曾有的好，我们说好再也不去联络，把爱收牢。我答应自己不会大呼小叫，我答应自己彻底把你忘掉，但是我没想到记忆它是一座监牢。 我再也不喝咖啡在街角，我再也不去吃那些日料，我再也不会去我们曾去过的地方，我不要，我再也不看烟火在闪耀，我再也不在日落下拥抱，找到幸福偷一微笑，我以为我自己可以做到，我以为我能够轻易忘掉，但是我没想到记忆它会将我吞掉，我再也不喝咖啡在街角，我再也不去吃那些日料，我再也不会去我们曾去过的地方，我不要回忆霸占世界，沦陷在这个街角，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为什么我在电话里才能听见妈妈的声音？为什么爸爸没时间教我骑自行车？